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85集，毫不含糊的团子。 我们一会儿去一趟满记吧。 白玉堂点了点头，估计展昭说见过于伟这件事儿跟满记堂铺有点关系。 满记不是有什么问题吧？他家要是出事，那寿宴当天的点心怎么办？ 出不出事要看情况。我先替你摸摸底，如果真不简单，你还是趁早换别家吧，这里头娄子大了。 展昭说完拿上巨缺，拉上白玉堂去满记买糖了。小四子看天尊，天尊看小四子。 我也想去买点糖。 那咱们先去买糖再去办事儿。 小四子点头，天尊就抱着他跟去找展昭和白玉堂了。 天尊和小四子密谋什么呢？ 谁知道呢，我昨晚没再出什么事儿了。展昭不是查宫女自杀的案子吗？跑去找满记干嘛？ 于是公孙将昨晚上他们查到的梁婆婆的事情一说。 徐记啊，我娘偶尔会说起。 太皇太妃说徐记干嘛？ 我娘当年第一次来中原的时候啊，什么都新鲜，她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第一份吃的中原甜品那就是徐记的双糖杏花糕。她因为太喜欢吃了，所以买了好多，进宫面圣的时候还在马车上吃了一块，结果忘了擦嘴，于是啊，一嘴糖粉见了我父皇第一面，我父皇盯着他笑了半天。 这么有趣啊。 公孙忍不住笑，赵普点了点头。公孙头一次见他说起他父皇的时候带笑。 我那个老爹啊，当年应该还清醒，我娘的外祖名汉译叫做明华。 哈，我在想双糖杏花糕是什么，原来是明华糕啊。的确，一咬一嘴的糖粉。 赵普点头，突然有些想笑。 现在我娘每年啊就一天想吃明华糕，你知道是哪天吗？ 公孙想了想，有些不确定地问。 你爹的忌日。 公孙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句，赵普捏了捏他脸。 聪明。我娘边吃边骂， 那个天杀的。 这样啊。 而此时满记堂铺大门口，展昭抱着胳膊望着门里。 你觉得呢？ 白玉堂盯着门内看着点头。 我明白你意思。 是不是像？ 像。 是不是难以形容？ 的确。 天尊和小四子在他俩身后对视了一眼。啥情况？展昭和白玉堂站在满记堂铺的门口，盯着殿内正对着大门的一幅巨大挂画看了起来。这幅画上正当中是18位神佛，四周围一圈水波纹，那水波纹从中间分开，看着莫名的眼熟，像是两截鱼尾。白玉堂猛地一眼看到这幅画，莫名就想到了那个鱼尾枕，感觉那个鱼尾枕像是将这幅画精简一下然后卷起来。说来也巧，展昭跟白玉堂在满记堂铺门口盯着人家的大厅墙壁发呆，就见铺子门内走出来了一个年轻公子哥，身后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恭恭敬敬往外送。 少东家吩咐的事我们一定办妥。 展昭等人都下意识地去看那个年轻人，而那少东家也正好抬头一眼看到了天尊手里的小四子，就见他一拍手。 哎，小财神。 满木华乐了，对着小四子招手打招呼。小四子本能反应是看到别人对他招手他也要招手，于是就伸起小手对他挥了挥。满木华更开心了，只是一旁掌柜的轻轻一碰自家少爷，示意门口不只有小四子， 还有展昭和白玉堂呢，他俩不像是会来买糖的人。满木华也回过神来了，看到展昭就一笑，微微拱了拱手， 这不是展大人吗？路过长安还是买糖糕？ 展昭打量了一下满木华，不止展昭，此时白玉堂和天尊也都明白了庞玉说的这位满木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世祖，但又不是非传统意义的二世祖，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了。满木华看起来十分的精明，有那么点生意人的意思，但是又显得懒散随性，好像没什么正经。另外他穿衣风格和白玉堂是完全不同，但是看得出面料考究，全部细节都非常讲究。总之展昭鉴定了一下，这应该是个有钱有品位又比较能干的二世祖。满木华问的问题也挺直接，展昭出现在堂铺门口无外乎三个原因：路过、查案、买糖。前后两个的可能性不大，中间这个比较靠谱。不过满木华倒是想不起来最近出了什么案子跟他们糖铺有关系，莫不是有人吃糖噎死了？展昭还在想怎么回答的时候，身后天尊开口了： 小四子来买糖。 小四子还用得着买？想吃什么随便拿，你是我满记贵客吗？ 满木华脸上立刻出现笑容，亲自往里让。天尊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绕过还跟木头一样杵在门口的展昭、白玉堂，走进了铺子。展昭和白玉堂跟在后边往里走，双眼则是盯着墙上的那幅画。 觉不觉得这幅画很诡异啊？ 嗯，每家满记的铺子都有吗？ 我只在这家主铺上看到过。 嗯， 怎么了？有什么想法？ 好丑的话。 展昭顺手戳戳白玉堂，那意思人家正对大门挂的，觉得丑也不要说出来。众人跨进殿门，满木华十分殷勤地招呼小四子，让掌柜的拿出店里新品给小四子试吃。 哎，你爹可说了，不能多吃，要蛀牙的。 小四子虽说是来买糖的，不过他对桌上的糖似乎不是很感兴趣，而是小声嘟囔了一句： 糖不甩在哪里啊？ 天尊差点乐喷了，敢行小四子是找罪证来了。满木华耳朵还挺好使啊，让掌柜把店里的招牌糖不甩拿出来。展昭和白玉堂也有些好奇，传说中照着小四子的样子做的糖不甩长啥样？伙计刚把几个锦盒拿出来，展昭就差点喷了。彩色纸盒十分精致，根据馅儿的不同，彩纸的颜色也不同。豆沙的是红色的，蛋黄的是黄色，玉米的是橙色，芝麻的黑色。总之不管彩纸什么颜色，上边都画了只胖乎乎的可爱的兔子。小四子盯着那只兔子看着，腮帮子就鼓起来了。天尊戳戳他，让他先别发火，打开看看里头怎么样。展昭摸着下巴，觉得可以让庞玉考虑一下送的糖糕里加上这款糖不甩，应该会很多人喜欢。白玉堂已经动了让白福悄悄来定他1000分的心思，分别送去魔宫、映雪宫、红鹰寨和陷空岛。天尊伸手打开盖子往里一看，没忍住噗了一声。小四子听到天尊笑，扬起脸幽怨地看了他一眼。天尊赶紧严肃脸对小四子摇头，那意思不像，一点不像。满木华用签子戳了一个让小四子尝尝，小四子伸手接过来咬了一口，咂摸咂摸嘴，觉得味道还挺好。 这个卖多少钱一盒子？ 一盒5文钱，一套是4盒，20文钱一套，送一包糖。 不便宜哦，一斤猪肉也才20文。 我满记卖的都是精品。 白玉堂轻轻摸下巴，展昭瞧他。 少爷，你知道猪肉多少钱一斤吗？ 白玉堂假装没看见，继续欣赏墙上的画。 再一次感慨，好丑的画。小四子找了张椅子爬上去坐好，将盒子盖上，抬头看笑容满面的满目华。 这唐不甩是按照我的样子做的不？买的时候是拿我做的噱头不？ 哎呦，小四子是准备理论一下。 那是，你也知道开封城里人人喜欢你。 小四子点点头，拿了张纸又拿了杆笔，刷刷写。 你一年能卖出多少盒这样子的糖不甩？用想的没有用，要看账本。 小四子还挺认真，满木华让他逗乐了，让掌柜拿来账本。去年总共卖出糖不甩20多万盒，今年买的人更多，刚到4月份就已经卖了有10万盒了。小四子点了点头，伸出小手。 你卖的所有跟我有关系的点心赚到的钱，抽30%给我。 满木华一愣，展昭和天尊眨了眨眼，白玉堂则是点头。 公道。 满木华跟小四子打哈哈，让他以后想吃什么尽管来拿。小四子将刚才那张纸铺平，就见上边记录了他跟满木华的对话。小四子在纸的最上方写了个状字，瞧着满木华。 那咱们打官司。 满木华张大了嘴，展昭忍笑，小四子可是开封府主簿的儿子，在开封府不是白待的，沟通不了咱就打官司。满木华哭笑不得，坐下跟小四子打商量。 30%太多了。 30%一点都不多，以后你要卖跟我有关的东西都要抽30%给我。 满木华抽了口冷气看展昭，展昭一摊手表示小四子占理。满木华眯起眼睛逗小四子， 这无凭无据打官司你也未必赢啊。 那咱们试试呗。 小四子一歪头，展昭和白玉堂都惊讶。 哇，团子不含糊呀。 满木华又抽了一口冷气，这团子不是传说老实巴交的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